Thank you.

大馆的最早的总谱建于1629年。维瓦尔第写有大量的大馆协奏曲和重奏曲，像莫扎特、韦伯也都写有著名的大馆的协奏曲，辛德米特也曾经为大馆写过奏鸣曲。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是韦伯他所写的为大馆所写的行板与匈牙利回旋曲。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像这样的我们在平时里很难集中时间一起来听的这种音色。

秋冬都错乱了模样。哦，心保持晴朗。哦，当孩子寻找不到游乐场。把逞强当坚强，谁都没把握。